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只身前往星斗森林，靠着蓝银草寻找着小舞的踪迹。虽然他与小舞之间的关系是直到两人分离之前，才从以前的兄妹之情多了几分暧昧，但是时间的沉淀不但没有冲淡这份感情，反而令唐三想过许多许多。他惊讶地发现，早在很久很久以前，自己对于小舞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兄妹之情了。他也同时能够感受到，小舞对自己也同样并非那样单纯的感情。唐三在乎的只是自己与小舞之间的感情，对于其他的一切他根本就没有多想什么。或者他在离开昊天宗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过了。 对我来说，那三个任务中最为困难的是猎杀一只十万年魂兽。或许十万年魂兽是能够找到的，可是十万年魂兽是可以变成人的。我母亲和小舞都是这样的存在。面对强大的十万年魂兽时，我真的能够下得去手吗？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总要等到自己八十级左右的时候，才有拥有那种魂环的能力，就顺其自然吧。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五年了，小舞会变成什么样呢？还是那样的精致娇艳吗？ 唐三真的很期待再见到小舞，甚至有种想立刻将小舞拥入怀中的冲动。简单吃了点东西，他盘膝坐好，开始了他的修炼。他的魂力六十级就只差这最后一线之隔了。既然来到星斗大森林内部，总不能入宝山空手而归。只要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魂兽，他自然就会顺势击杀，以获得第六魂环。正在唐三准备开始修炼之时，突然一丝警兆从周围的蓝银草传来。 啊，什么动静？不会是有其他人类吧？如果来的是魂兽倒还好，但如果是碰到前来猎杀魂兽的人类，那危险性可就会大得多了。 唐三想的不无道理，在外面的世界，魂师之间大多会保持平衡的关系，轻易不会相互侵犯，但是在魂兽森林中就不一样了，这时很容易会产生敌意，尤其是当一方的实力远远高于另一方的时候，甚至会出手将对方击杀。唐三所在的这个位置已经随时都要面对万年魂兽带来的威胁了，也就是说魂骨出现的几率会很高，强势一方的猎杀小队几乎肯定会对弱势的一方出手，万一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魂骨，那就是一本万利了。因此蓝银警兆刚一传来，唐三立刻打消了修炼的念头，蓝色光环再次从体内散发而出，周围粗壮的蓝银草飞快回收，眨眼间已经重新没入地面，仿佛刚才那蓝银草树屋从未出现过似的。飘身跃起，他找了一株大树上先隐藏起来，然后他才将自己的蓝银领域彻底释放。唐三发现，当自己的精神力与周围蓝银草完全融合的时候，精神力在正常范围内所能扩展到的地方就变得像是能够用眼睛清晰看到一样，而再远一些的距离感受也要清晰得多，能够感触到的范围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只是还无法做到蓝银草所及都能像是用眼睛看到那么清晰。这样一来，唐三此时所能够完全清晰感受的范围大概在直径500米左右的距离。随着拥有蓝银领域的时间渐长，唐三逐渐明白， 也许并非是我的蓝银领域不能清晰感受更加庞大的范围，而是因为更大的范围就会有更多的信息汇集到大脑之中，以我现在的精神力程度不足以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所以如果我想将蓝银领域的效果发挥得更好，所要提升的不只是蓝银草的威力，精神力也同样重要。只有当精神力达到更加庞大的地步，蓝银领域才会拥有更加恐怖的效果。应该是这样。 此时直径500米的范围之内，还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唐三注意的事情发生，但随着蓝银领域的开启，唐三心中的警兆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警召是从南方传来。唐三精神力一凝，原本四散开来的蓝银领域探查范围也随之凝固，朝着一个方向凝聚释放，探查直线距离开始大幅度的增加。当他所有的精力都凝聚到一个方向的时候，单方向探查的距离就会增加到原本探查距离直径的三倍左右，也就是1500米，宽约5米。长1500米的探查眨眼间就将范围内的信息快速反馈到了唐三大脑之中。这一次他终于看到了那令蓝银草提供警照的目标。目标很大，确实是个人，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整整20多个人在树林中悄无声息地前进着，逐渐朝着唐三所在的方向靠近。凭借着蓝银草的辅助，唐三能够清晰地看到这20多人的存在。当他看清这些人的相貌时，不禁大吃一惊，背后冒起了一层冷汗。他仔细数了一下，一共是25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白衣中年男子，他正是武魂殿的菊斗罗月关。在月关身后，胡列娜、邪月与燕紧随其后。再往后是整整20名气度沉凝、年纪在40到60岁之间、身穿黑色劲装的武魂殿所属。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些人的实力还要在黄金一代3个年轻人之上。而最后作为收尾的，则是一抹鬼影。毫无疑问，那是鬼斗罗鬼魅。 两大封号斗罗，外加武魂殿年轻一代最出色的3个人，以及大批高手。这些人来星斗大森林干什么？不可能是因为黄金一代中的某个人需要魂环而来猎杀魂兽的。黄金一代才什么级别？两位封号斗罗出战，就算是遇到泰坦巨猿那种级别的超级魂兽也足以对付，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高手，其他人就不值得封号斗罗帮助出手了。难道他们和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小五？武魂殿的势力庞大，探查到小五在这片星斗大森林之中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小五而来，凭借着如此庞大的阵容，小五如何抵抗？哪怕当初那泰坦巨猿是小五的朋友，他们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么多武魂殿强者。 一想到这里，唐三顿时心焦如焚，连自己控制的精神力都有些不稳定了。幸亏在蓝银领域之中，他的精神力会受到蓝银草的掩盖，否则哪怕是这轻微的魂力波动，也会引起两位封号斗罗的注意。唐三最怕的是，就是他们已经得手了。他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恐怖的心情，尤其是在经历过杀戮之都与月轩的学习历练之后，或许这就是关心则乱吧。在唐三思考的过程中，武魂殿一行人却停下了脚步，就在距离唐三不到50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30名武魂殿高手飞快地分散开来，砍断周围的一些树木，清理出了一片空地，将那些树木放在空地外围做成简单的防御。那20名高手的速度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完成了周围的清理和防御工事的建造，同时架起了一座座帐篷。显然他们是打算在这里休息了。两位封号斗罗是住在一座帐篷的，胡列娜3人则在另一间帐篷，看上去并没有因为胡列娜是女性而得到任何的关照。而其他的20个人则分别住在5间帐篷之中，布局隐隐有围住中央2座帐篷的意思。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竟然没有通过语言交流，哪怕是在砍树的时候，都只是尽可能的减少声音的发出。两位封号斗罗与胡列娜3人很快就进入帐篷休息了，而那20个人则分出5个人在周围巡视，其他人取出干粮进行简单处理，并没有生火。在这段时间之中，唐三的精神力始终保持高度集中，将所有能够扫描的地方都仔细地观察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小五的踪迹，这才令他心下略安。作为一名计算能力极强的控制系魂师，唐三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不知所措了。对于武魂殿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到底应该隐藏起来，还是跟踪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小五而来，我这么做也没有什么意义。有2名强大的封号斗罗存在，哪怕是在这到处长满蓝银草的地方，想要实施偷袭也是不可能的。一旦暴露，我必然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先去找小五。可小五在什么地方呢？我也需要不断的找，那样的话无法把握这支恐怖武魂殿团队的动向，对于小五来说只会更加危险。 和这个团队相比，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他们都实在太弱小了，根本没有任何抗衡的可能。就算这些人找到小五，唐三哪里又能挡得住他们？哪怕是当年全盛时期的唐昊在此，正面碰撞的话，也未必能够奈何这些人。焦急渐渐被理智所战胜，唐三大脑中开始快速分析，权衡各种利弊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在武魂殿队伍驻扎完毕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大胆而危险的选择。唐三从树上跃下，悄然收回蓝银领域，不再掩饰自己的气息，只是做出一副小心的样子，快速朝着武魂殿驻扎的营地走去。之所以这样选择，首先就是因为唐三要先知道武魂殿这些人来到星斗大森林究竟是来干什么的。这也是因为对方队伍中有胡列娜，有胡列娜这个熟人在，相信打听消息要容易得多。唐三何等聪明，自然感觉得出当初胡列娜对自己的那丝情感。为了小五，他也顾不得其他，只好选择利用一下胡列娜了。如果对方并不是来寻找小五的，那他可以一直跟随着对方出星斗大森林，确保小五没有被找到，再返回森林寻觅他的踪迹，这无疑是最好的情况。反之，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来找小五的，事情就麻烦了。唐三虽然无法阻止，甚至无法暗杀对手，但提醒总是做得到的。他也同样可以跟随着对方的队伍，随时对森林中的小五给予暗示，帮助他规避这些人，直到他们失去耐性离开这里为止。对于唐三来说，这样做虽然有危险，但无疑是最主动的做法，更容易控制主动权。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